Virgin Music Radio。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受到西直门桥区车多的影响，西直门外大街东段西向东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全线北向南方向、西北二环外环方向车多。此外呢，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鼓楼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以及和平里东街以上路段的北向南方向车行不畅。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出发，2018年都已经进入到第二周了，怎么样？刚刚过去的第一周怎么样？还有很多人哈、好像还记得是2017年，习惯也是把自己这个落款上写上2017年谁谁谁某某某，但是已经到2018年了，而且2018年又过去一周的时间了，时光荏苒啊，如什么这个白驹过隙。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我们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干什么呢？好好享受。所以在这样一个上班的时间，怎么能错过汽车音乐会这么轻松这么多的好听的汽车音乐的节目呢？好了，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一种呢是家族群当中各位好朋友，家族一群、家族二群，赶快来发位置，好发红包。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正在等你。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道二，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享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2018年1月8号，好日子1818。啊，今天呢开始新一轮的机动车尾号的限行的轮换了哈。啊，今天呢备限号是5和0。如果您的车尾号是5和0，请您在早7点到晚8点之间，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关注一下今天全新的汽车时尚资讯。燃料电池适合中国吗？你还记得汽车换挡的方式都有哪些吗？电动汽车最关键的是什么？是电呢。来，一为你解读。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最终目标呢，是实现零污染、零排放。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呢，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主要的两种呢，就是纯电动和燃料电池。我国主推的是纯电动汽车啦，目前产销量和增长速度均位居世界第一位，第一哦。而我们的邻居呢，日本呢，则对燃料电池的汽车青睐有加，对燃料电池技术的研发和加氢站的建设，都走在世界的前列了。那么燃料电池汽车最大的优势是加氢非常快。加满5公斤氢气只需要三分钟，可行驶500公里。那么纯电动汽车的充电速度要达到这一水平呢，需要在3分钟之内充电，80千瓦，相当于充电功率达到了1600千瓦。用目前的技术来看呢，这样巨大的充电功率只存在于实验室当中，要实现商业化基本是不可能的。在新能源汽车最大的市场中国，燃料电池技术呢还是相对有待提高，但可见的是新能源的发展还是很多样的。 啊，你记得吗？汽车的换挡方式你都见过哪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原来换挡方式还有这么多嘛。好啊，有啊。首先是旋钮换，如今呢采用这种换挡方式的车型越来越多了，尤其呢受到新能源车的青睐。这种换挡方式呢占用空间小，布局方便，而且呢很高档哦。第二个呢就是按键式，这种换挡方式呢都出现在高档车型当中，同旋钮式换挡相似。这种换挡的方式呢对空间的占用很小，方便车内规划出更多的储物空间。然后呢就是电子档的这个换挡方式，前面提到的这个旋钮式啊按键式大多属于电子换挡的机构啊，那么可以看作是电子档哦杆式换挡机构的进化版。相比之下，电子档杆是呢还保留比较传统的这个档把哈，就是我记得我以前开那个车换挡就是有很多档把，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还有呢就是直排式了。直排式的换挡呢是自动车型当中最显然常见的一种了。这种操作方式优点就是换挡呢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缺点是在盲区操作的时候容易挂错档，因此在操作上直排式的档位呢通常要搭配锁止按钮来进行档位的切换。啊，其实上每种换挡的方式呢背后都有着自己的设计理念了，都体现着车型的特点。研究起来呢你还会发现不少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其中呢。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十名 Simple Plan Welcome to My Life。 第四十九名吴莫愁无所不在。第四十八名缉毒组合醉花萌。第四十七名吴若希又人心。第四十六名 Sophie the Many Going Hom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Do you ever feel like breaking down? Do you ever feel out of place? Like somehow you just don't belong and no one understands you? Do you ever want to run away? Do you lock yourself in your room with the radio on turned up so loud that no one hears you screaming? No,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when nothing feels alright.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To be like me, to be hurt, to feel not, to be left out in the dark, to be to be kicked when you're down. I feel like you've been pushed around. To be on the edge, you break it down. And no one's there to save you. But you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hurt, to feel lost, to be left out in the dark. To be kicked when you're down. I feel like you've been pushed around. Welcome to my life.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当中，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当中，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当中。来自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单曲发行之际的风靡全球，成为了欧美迷茫青年的指路标啊！引人共鸣的歌词，深入脑海的曲调，都使它成为全球流行乐曲的典范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来自简单计划的这首 Welcome to my life。那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吴莫愁，无所不在的吴莫愁，歌曲呢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之所以取名叫无所不在，是因为呢想给大家一种上天下地的婴儿态度，倡导大家呢能够真实的做自己，享受无所不在的快乐。无所不在的汽车音乐会，无所不在的音乐，无所不在的快乐。有请吴莫愁，本周第49位。无所不在，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朋友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醉花阴》，来自七朵组合，本周第48位。这首歌曲的 MV 呢，是中式风格的小楼之内清一色的木质家具，营造出一步幻景的神奇体验，整个画面带来丰富的视觉效果。《醉花阴》。 落笔抽竹间，心思难写，屋檐独上西窗小楼，上弦月翩翩又如钩。大外不过黄花多少，往事回不去又烧心头，孤影一弯相思的愁，眼前西风惹眼泪流。醉花间一曲琵琶弹奏， 作品哈，七朵组合的《醉花阴》词排名哈，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吴若希的《又新人》，诱惑的诱，本周第47位。 做梦原是最高境地，现实无用回唱当戏，有些苦快乐同领略简单。浪漫原是女人专利，画着浓淡神情亦美，在我天空飞，直到举止都渗出韵味。为难再有效日期，捉紧色香味，如放胆抽紧十毫厘，相差千百万里。难道要讲演技，伴着还是全情入戏，愿这呼吸在世间找不到可以对比。为难再有效日期，捉紧色香味，如放胆抽紧十毫厘，相差千百万里，赠你惊喜，让你欢喜，以心去调味。 有情有景的一首歌曲，吴若欣的《用心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7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样的旋律其实你很熟悉，王菲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乘客》，但是我想很多人更了解的是王菲的版本。今天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的原唱，来自瑞典歌手 Sophie 的这首《Going Home》回家。这首歌曲呢 ，MV 呢也是描绘了一条宁静小路上，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回家的场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6位 ，Sophie。Going home, 回家。 Not very often have we met, but the music's been too bad. Can only sense happiness if the music. 回家的感觉就是好。好了，带给你最好感觉当然是汽车音乐会了。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9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

歌曲的风格除了他最爱的 pop rock 风，也会加入 EDM 等潮流元素。至于让歌迷苦等许久的演唱会，谢霆锋并没有给出承诺，称时机还没有成熟。嘻哈歌手 CJ 黄君泽1月发布的电影《时空终点》主题曲《循环》已经上线。据了解，新歌《循环》是黄君泽从男团 Zero G 单飞之后一次音乐追求上的改变。黄君泽首次尝试了抒情风格，在编曲上也完全颠覆他为人所熟知的 R&B 曲风，而是选择用流行音乐编曲。他有意返璞归真，没有加入太多电子合成器部分，希望大家可以更好地感受歌词的内容，不受干扰地感受旋律中的情绪。日前，易安音乐社最新单曲《Chit Bang Bang Bang》全网上线。在易安音乐社四名成员充满激情的演绎下，勾勒出了一帮青春同路人不懈追梦，对未知的未来充满期待。随着歌曲的行进，听众可以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曾经的梦想、曾经的冲动、曾经的奋不顾身、曾经的刻骨铭心。近日，歌手张咪曝光了一组自己的近照。在照片当中，张咪一袭红色套装，知性干练，自信迷人，面对镜头露出了灿烂笑容，很有新年的气氛。以上九七四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你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四环马家楼桥东向西方向车多，西四环丰北桥到定慧桥南向北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点名 ，Let's go！荣在这里收听，还有舒森追赶太阳的人，浮生若只是梦，谢谢浮生若只是梦发来的红包哈，虽然我没有想到，还有 Miu Mi 朵朵，还有谁正在收听，欢迎你们来发位置，当然更欢迎你们来发红包了，还有字母妹妹，今天你要发红包吗？魔鬼瑶瑶妈妈妞儿，抽烟喝酒烫头，大家好，上午好。还有我们的官微这边呢，妞咪已经来打卡报道了，永远都在忙，今天还在忙吗？忙里偷闲来听我们的节目，谢谢你，欢迎你，龙航，2018继续陪伴汽车音乐会，快伴陪伴冰姐，让我们继续出发，发发发，对，出发嘛，跟随汽车音乐会发发发。谢谢心里花发来的图片，下雪了，你去哪儿了？哪儿下雪了？带回北京一些嘛，哎，周末呢去找雪了哈，但是沿着北京是看不到了。然后北京的这个京郊呢，有一片特别大的滑雪场，新改的，然后去体验了一下雪的感觉。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马上进入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来关注一下电动汽车，电动汽车的发展遇到的瓶颈是什么？当然是电了。对，在成本方面呢，现阶段电池成本占到了整车的30%到40%，是三大电系统电池、电控、电机当中占比最高的部分。那作为对比呢，传统能源汽车上的发动机大概占整车成本15%左右。综合来看呢，电池是决定电动汽车续航、价格、驾乘品质的关键所在，每点都是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那么电动化趋势虽然非常明确，但是电动汽车普及难度还是非常之大的，其中电池性能是关键的一点。低价格电动车的续航里程短，驾乘体验不佳，那高价格的电动车续航里程虽然提升，但是呢较高的身价也注定是少数人的选择，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意义也不大。怎么办呢？这样看来，升级电池性能是新能源汽车普及的根本之一，所以说电动汽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要解决电动汽车的这种普及的问题呢，电池的问题是根本，是关键。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第二时段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5名 Marty Gladhill Crazy Love。 Nobody knows that I am sick。 第44名李宇春小宇宙。第43名孙露美人脸。 今夜画上把最爱的蕾丝边，镜中那张美人脸。 第42名弦子幸福乐活。 想过生也是幸福，那我自由让河水闪烁，在你肩膀放我的骄傲。 第41名 Ricky Martin Living La Vida Loca。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obody knows that I am secret spy. I follow you home, careful to walk behind you. I climb up a tree and hide in the leaves to keep you from seeing. 惊叹的嗓子，清新而带有那么一点点慵懒。正如他自己说的，自己的创作只是为了把精神上的艺术美体现出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正如我自己给自己要求的是，要通过我的声音把我精神上面的所有的美都体现出来。我不带这样老顺带手的夸自己的哈。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充满童趣的歌曲哈。 李宇春的小宇宙，果然还是那个喜欢蜡笔小新的姑娘。 不是小新， 心里面永远装着一个小女孩哈。不需要深究，不需要深讨，只要嘴角上扬，露出八颗牙齿，努力的回想自己的童年。小宇宙，李宇春。 Hello， 我来自外太空，我是掌握全宇宙的小宇宙。虽然臭皮子脸神经会失守，最硬的美丽在我左右。皮肤吧 ，you， 皮肤吧 ，you， 外星人就是这样说话。皮肤吧 ，you， 皮肤吧 ，you， 外星人跳舞也不差。来吧，释放小宇宙，皮肤吧 ，you 的小宇宙。来吧，释放小宇宙，小宇宙就在。 李宇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4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只需要听一次，你就会喜欢上他温婉如水的歌声，爱上他低吟浅唱却又穿透了灵魂的嗓音。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3位，孙露，《美人脸》。 今夜画上把最爱的蕾丝边，镜中那张美人脸，希望她留恋。舞池中表现出多么的耀眼，她的目光中闪现爱慕的语言。美人脸，时间多了层表面，太多无奈却不曾表现。美人脸，浓妆 再见。今夜无心睡眠，是因为思念镜中那张美人脸，他不再眷恋，不知终依然还是那么耀眼，不变的时空留恋，下个人出现， 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刚那首歌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哈，不过这一次是卡列的弦子为我们带来幸福乐活，源自于他的专属音乐新纪元专辑当中，也让我们看到弦子包藏在甜美外表下惊人的音乐能量。幸福乐活 的蓝色交手，手指向未来那边晴空，心跳声悦耳伴奏，咖啡很香浓，今天我不错过，爱既然很难掌握，心更要随我宽阔，怎么说怎么做，别想太多，想过生也是幸福了，我自由让汗水闪烁，在你肩膀 所愿不回头，阳光低头，脸颊泛红，幸福那么 谁先说，在你肩膀放我的手，哦，分享温柔，向左向右脚踏着风，随心所欲不回头，阳光低头脸颊泛红，幸福那么多。 仙子幸福乐活，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跟上这样的节奏，跟上这样的旋律 ，Ricky Martin 哦，当年很火的一首歌曲 ，Live La Live La Vida。 That girl's gonna make me fall. She's into new sensations, new kicks in the candlelight. She's got new addictions for every day and night. She'll make you take your clothes off and go dancing in the rain. She'll make you live a crazy life, or she'll take awayCity. In a funky cheap hotel, she took my heart and she took my money. She must have slipped me a sleeping pill. She never drinks the water, makes you order French champagne. Once you've had a taste of her,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It should make you go insane. Upside inside out, she's living la vida loca. She'll push and pull you down. 是 Ricky Martin 的这一首《生命之杯》，《生命之杯》，Viva la vida loca， 是不是这样的？源自于他的当年最火的西班牙语的专辑《让爱继续》当中。这张专辑体现了他阳光、朝气、充满火热的这种气氛，再加上 Go Go Go， 啊嘞哦嘞哦嘞，这样的流行语的助阵啊，已经在全球的销量超过600万奖，并获得了美国唱片协会认证的金唱片奖。上周全新推荐的这首老歌，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1位，也在新年伊始哈，让这样的音乐来为我们打气加油了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 ，Viva la vida loca。满活力的音乐就在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呢，还有方大同、魏晨、郭富城、张韶涵、萧亚轩后场。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各位朋友，各位爱音乐的朋友，稍后欢迎你随同丁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careful about me. Like I don't listen when you speak. Like it doesn't kill me when your teeth fall down. And I cannot catch you. And I do not have the perfect expression. And I don't think you understand it all. I don't wanna use my mouth. Don't know how to spell it out. Every time I try, it sucks. I just wish you could open me up. 开场歌曲呢，来自 Rachel Blanton 的这首 You Don't Know My Heart， 你不知道我的心。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也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边，方便的朋友呢可以来刷一下存在，踩一下脚印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跟跟来了。还有呢，在我们家族群当中啊，刚刚进入的新朋友也欢迎你们来活跃一下哈，踊跃的来发红包，都说心里话。好，一群二群，各位朋友，你们来发位置发红包都是可以的。还有谁是从9点钟开始收听，一直收听到现在，进入到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并不陌生了，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毕业季的必听歌哈。不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用儿翻唱的版本。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却打不开一深深的沉默。那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当拥挤的月台挤痛送别的人们，却挤不掉我深深的离愁。我知道你有千言，你有万语，却不肯说出口。你知道我好担心，我好难过，却不敢说出口。当你背上行囊，卸下那份荣耀，我只能让眼泪留在心底，面带着微微笑，用力都挥挥手，祝你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闪烁迷离，呼吸也变得默契。 我的生命旅程来自魏晨的这首歌曲 Red of My Life。 这首歌呢特别请来了美国著名的制作人兼作曲 Chris 来为他量身定做，所以感觉国际化十足，是不是？好啦，那现在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也是全球都在听的汽车音乐会哦。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怎么讲全球都在听呢？因为你在北京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出国之后呢把我们的节目的信息也带出去的话，介绍给国外的朋友来听，是不是全球都在听了呢？哈哈，好美的梦想。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艾利克，舒缓却植入心底的旋律，带出一种老式的美感，仿佛回到了70年代灵魂和声般的美好时光。艾利克， 有时需要些鼓励，有时拿不定主意，有时候会来攻击，让我们一起努力。爱虽然有些孩子气，感情谈得很仔细，等你胜过了自己，胜过自己。 的爱里刻，要证明是你的，不需等待一次，选择只有一个。现在拿我的爱里刻，要证明是你的，我们都会记得彼此是唯一的。现在能用心体会，互相依偎，把握住机会。承诺了就不忘记，认定了就不放弃，让拥抱代替开离。爱，相信你值得珍惜，就像最美的晨曦。爱你是我的真理，不变真理。我的爱里刻，要证明是你的。现在拿我的爱立刻，要证明是你的，我们都会记得彼此是唯一的。现在能用心体会，互相依偎，把握住机会，我连一秒钟也不要浪费。光阴总不停，就算前进换不回，爱情是无价的珍贵，让我有风要去追。不管天南或地北，不管天晴或天灰，我要用现在未来珍藏你的美好。爱上谁，哦，不错过一点时间，我是爱心，哦，就让爱立刻飞到你身边。我的爱立刻，要证明是你的，不需要等待，因为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 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我是汽车音乐会，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演出行业协会了解到，2017年北京市演出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演出场次累计高达24557场，较去年稳中有升。其中观众的人数累计达到1075.8万人次，达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话剧、儿童剧、马戏、杂技、魔术、演唱会等最受到消费者欢迎，观演的人数都超过了100万人次。演唱会、话剧演出票房突出，音乐会、旅游驻场演出略有下降。值得一提的是呢，舞蹈演出的表现最为抢眼，全年的场次增幅达到31%，票房收入达到7731.0万元，较去年增长42.1%。国家大剧院北展剧场积极引进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等众多国外知名团体，演出的场次都实现了大幅增长。上海歌舞团创作的舞剧《朱鹮》日前在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举行美国首演。这部舞剧以朱鹮这一珍稀动物为主角，演员用柔软细腻的肢体语言表达和诉说人类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当中和自然环境休戚与共的关系。朱鹮自2014年首演至今已经演出了超过200场，受到观众的喜爱。对于舞剧的创作者们来说，舞台上的朱鹮既是美的化身，更是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永恒追求。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she's around. I'll just wait for her to come. She won't break my heart, 'cause I know she'll be from Australia. She's so beautiful. She's my dream girl. 刚刚这首歌曲很棒啊，是不是听着很给力？来自 Jonas Brothers 的这首 Australia。Jonas Brothers 呢是来自美国的流行摇滚乐队啦，也是真正的兄弟乐队哈，三兄弟，最小的一个生于1992年。其实很难能可贵的是一家人哈，三个男孩三个兄弟都有共同的爱好，而且还组建了乐队，而且还这么成功。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呢也是凤毛麟角的哈。他们在2006年出道，2008年打破了 B-boy 15的记录，更成为滚石杂志人物杂志多期封面人物。三个人长得都很帅，不过遗憾的是乐队在2013年就解散了，但是不乏他们留给我们这些金曲也成为了不朽金曲哈。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的这首歌曲我要多说两句了，来自郭富城的永远爱不完。你会奇怪啊，哎，郭富城老哥不是对你爱不完吗，怎么出来一个永远爱不完？对了，那么这首歌呢是创作背后有意义有心思的哈。话说当年郭富城向周杰伦邀歌，你得赶一把流行嘛，听说现在周董周杰伦特别火嘛，来向这个周董来邀一首歌吧。那没想到周董呢会写一首这样的另类深情的作品哈。周杰伦煞费心思，特别以郭富城20年前的第一首成名作《对你爱不完》的副歌抽了一句出来做变调，再谱成新的乐章。哎，这个不是人家周董周杰伦偷懒了，是人家想郭富城不要那么太大的改变，让别人一下子跌了眼镜什么之类的。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郭富城《对你爱不完》的续篇，永远爱不完。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到底有谁能够告诉我，一路走来会祝福我，这是我们一生的承诺。你是我的心中亲爱宝贝，你的心中我最珍贵，分享我的喜怒和哀乐。我不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爱的呼唤没有距离，给我力量再不怕寂寞。有缘相遇我们一起好好珍惜，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只有你最懂我的心。说好永远